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03点，升159点，总成交金额29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50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0.7升4蚊，腾讯控股352.6升1蚊，盈富基金22.34升1.6，药明生物84.2升1.5，美团195.1升8毫，吉利汽车17.9升4毫，李宁72.3跌1.3，比亚迪股份325.8系升8毫，协鑫科技3.96升1.5，恒生中国企业77.34升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9.452，瑞士法郎8.067，澳元5.376，加元6.049，新西兰元4.853，欧元7.988。每百日元对港元5.7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72。日经平均指数报26839点，升349点。港金报16320蚊，升1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42.19美元，卖出1742.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跟进啊，秀茂坪安秀道嘅火警。咁而家安秀道来回方向，介乎清水湾道至到安泰巴士总站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封了一段的安秀道，介乎清水湾道至到安泰巴士总站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另外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的慢线都封闭，影响到现在清水湾道来回方向都有车龙。去坪石方向龙尾排到去井栏树，去西贡方向车龙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队出。再讲一次，就是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的慢线都要封闭。咁而家清水湾道去坪石龙尾就井栏树，去西贡方向车龙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88、214、213D 同埋 290X 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摩利臣街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威灵顿街近住百花街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渡船街灯打市街美孚。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随时会有突发的事件，所以要专注驾驶。另外环保署都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筲箕湾、东桃苑、晓桃角、柴湾小西湾村、瑞强楼、东涌迎东村、迎翠楼、荃湾卓月亭、南卓轩、鲗鱼涌康怡花园 R2 座、将军澳日出康城 Seatles 街3座、沙田和斜村协和楼、东涌日东村康日楼、将军澳宝明苑、宝松阁、葵涌怡丰苑、豪丰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放鬆快活人。朝朝听风骚，心情特别好。早晨，早晨，我系梁继章。 早晨，早晨，我系蕊蕊。 早晨，我系星期五快活强。 冇错，今日唔玩到花神啦，系嘛？ 又 三 三 不尽啊，六六 喂，我都 唔 玩 啊， 九九不能， 又 九九不能起， 又讲咁多， 九九不能起， 系咪？系咯。 咩叫九九不能起啊？ 九九不能起，起唔到身咯。 系啊，猫猫起到，狗狗起唔到 啊 嘛。 系啦，冇错啦。 好啊，今日有我哋嘅 早晨 大点唱， 哇， 有我哋嘅风骚唱不完。好，乐队已经准备好啦。阿红星准备到你。 咩 key？ 咩 key 啊？ 你话咧？ 呢个 key 唔啱 key。 你系世界 key 啦，系嘛？ 自由 key。 世界仔梗系世界 key 啦。 系啦 ，World Boy，World Key。 OK， 正。好啦，欢迎各位朋友，三个小时节目《风骚跑人》而家开始。 正啊！八婆八公八婆八， 一齐唱。 八婆八公八婆八，八婆八，八婆八公八婆八。 不过你今日你婆唱完之后咧，我惊大家今晚洗脑咧就不停喺度。 当然啦，系啊， 好难唱翻原有嗰个歌词。 冇错， 我而家头先听咧，我都脑里边啦。 呢啲因为就特别入脑啊嘛， 特别入脑。 系啊，入晒啊，啲 designer 都唔知自己以后叫咩名好啦。 炎热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星期六有骤雨，部分时间亦都有阳光。呢个周末天晴酷热，各位朋友可以去晒晒太阳。呢个阳光白白，将我哋赶走晒啲唔好嘅运气。听住呢个节目叫做《风骚快活人》。嗱，随住呢个天气开始好转啦，咁啊阳光发发出嚟啦，咁个气温又会回升啦，咁样。今日咧睇到网上咧有个女仔咧，就网上有少少叫做肾啊咁样，咁但系佢嘅肾咧就俾一啲人咧就叫做 点讲咧，即系抨击啦吓，我唔知，我即唔知点样可以讲得比较斯文啲啊，系啊，咁啊闹翻佢啦咁样，佢又讲咩咧？佢有时咧坐呢个地下铁，咁佢经常咧，尤其是最挤迫嘅时候，你有冇试过最挤迫嘅时间放工啊嗰啲搭过地铁啊？你有冇试过咧？系。入唔到去啦， 有啊！ 入咗去之后喐唔到啦， 梗系试过 啦。块面贴住，其实有时咧拍电影唔系好夸张，嗰啲人块面捽住个嗰啲玻璃， 一啲都唔夸张。 其 实根本就系咁， 系真系会咁嘅。我想讲就真系会咁嘅。咁好啦，当人与人嘅距离系贴住嘅时候咧，咁个女仔就话。最憎啲男人嘅啦，又大汗，黐立立又臭咁样喎，即系佢就话 你好啊， 系啦系啦，马上啲网民就话：喂，人哋翻完工啊， 系啊，个个放工都系咁噶啦，都系污糟噶啦， 你咁巴闭，你唔好搭啦，搭的士咯。 好嗱，尤其是咩咧？劳动阶层咩咧？即系话嗰啲冇冷气嘅，可能户外工作。擔擔抬抬，你想人哋點啊？係咪先？咁、所以好多人嘅反應就反而會鬧翻佢嘅。 梗係啦， 啲人就會話：咁你唔好坐公共交通工具咯，你 自 己買架車，係啦，咁咯， 抵鬧啊！ 你係咪咁諗啊？係 啊，我係咁諗啊。 即係各有各的故事。咁如果人哋個身真係有大陣汗味，梗係因為人哋做一日嘢啦。你估人哋好想自己臭咩？ 嗯， 啱。嗱，我唔單止係咁，有時我會覺得每一日當我揸車翻嚟，見到隔離架巴士同一樣停。在个红绿灯，我见到巴士上面每一个人其实咧都系眯埋眼瞓紧觉，满面倦容咁样要搭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去翻工嘅，我真系向佢哋致敬嘅。几辛苦啊！ 你 个 好辛苦啊， 系咪？ 好辛苦、啊。 甚至乎有好多我谂系跨区啊，或者佢喺屯门度搭紧出嚟嘅话，佢可能佢已经瞓咗成个几钟头啦。一个二个都系咁样，佢为咗自己嘅工作而付出，为咗佢哋嘅屋企人而努力嘅话，你觉得真系呢啲应该值得掌声啦。你仲点会嫌人哋？个身臭噶，行开啦！真系想用头先嗰首歌嚟话佢。 designer 佢点会 designer？ 嗰个嘟嘟系其中一个，嘟 即系 佢 我哋有句说话叫有头发，边个想做辣呢？系咪？大家都为屋企人、为自己、为生活喺度打拼嘅时候，做足一日，跟住坐车，跟住你话嫌我臭，咁点啊？你想我点啊？ 尤其是啲肚腩大嗰啲，系咪？一个人霸两个人位，咁我点啊？系咪？有个手就有。插埋有时咪有一啲咁样嗰啲铺喺度嘅，我都唔知点样。 佢成个挨住啊嘛，做处男啊嘛。 我真系好憎嗰啲处男处女。 都唔系 净 系男嘅，有啲师奶都会咁嘅。 好多都 系 咁噶， 系啦。即 系 你成个背脊挨住，你舒服。人哋点啊？人哋点扶嗰条铁啊？ 你系咪铺 dance 啊？ 系啊， 你咪搞死我先。人哋成条都系谂住大家可以扶住 啊 嘛，唔好咁样啦，唔好唔自私。 同埋嗰啲即系最高峰嘅时候，真系好难顶嘅，即系坐呢个地下铁。有时咧一班都入唔到嘅， 唔到，一定入唔到。 即系架车啦，跟住仲有几浸人，你系唔知第四浸， 冇错， 第三四浸。 嗰啲时间真系，你又唔坐又唔得， 冇错， 你都系要慢慢。 有时可能你已经等到第四浸，你自己第五浸嘅时候咧，你见到已经塞满晒啦，你都要夹硬逼入去， 好惨， 系咪？真系好惨。咁咪就会去到头先你所讲嘅嗰个情况咧，就 系 其实你块面系贴住个玻璃嘅， 系啊， 唔系想嘅。但系其实有时我都知道嘅啫，女孩子嘅话系有啲尴尬嘅，啊，咁啊，譬如可能就系大家企喺嗰啲门口也好，又或者即系企埋都，你知零距离噶嘛， 系啊， 你都唔知其实啲咩嘢顶到我， 系啊，冇错， 你又唔知究竟系有意定系。 又顶住人，人又顶住你， 冇错啦！你又顶佢上边，佢话顶你后边，可能真系讲紧真系好惨啊！ 然后就讲嗰个字啦， 真系好惨噶！但系好似大家都唔想噶，咁但系可以点样啊？大家 所以咧，如果我搭地铁咧，呢啲咁逼嘅情况咧，我两只手一定会扶住上边嘅，因为以示清白。 我冇嘢， 系啊，唔系真系啊。 咁你个样就猥琐啲嘅， 系啊，实系你啦，咪先即 系 有人摸到。 系啊，我都系咁话。 但你企隔几个位又系我， 系啊，隔篱。 车 厢都系你 啊！ 场面怪，场面怪，佢 系 佢哋摸完之后走过隔篱车厢。 头先嗰度等车嘅时候，我都知见到佢个样噶啦。 喺个样，写个奸字喺个额头，冇错啦， 或者 佢 就系咩淫贱不能移啊！ 最近波波池啊， 系啊， 我落车，我落车唔得。 有啲站咧， 好惊， 有啲中即系嗰啲叫中间转车嗰啲站咧。好啦，我坐喺车里边咯，即系已经好逼啦吓。但系你一停喺嗰个站，你望到出边。哇！ 啊、 人海咁样， 好恐怖。 嗰感觉，你感觉好似一阵潮水一开就会涌入你。 系啊，有阵气咁样涌埋。 九龙塘站或者太子站，即系嗰啲会转 车 嗰啲咧。 嗯、 哇！你总之架车一停喺一个站咧，你已经望到出边。 好 密質嘅面孔咧，好期待要逼入嚟。喂，但系呢度已經好逼咯，嗰種心情。跟住好啦，有啲人要逼出去，有啲人要逼入嚟。哇，嗰種咧，我仲記得嗰啲，即係尤其是夏天啊， 係啊， 呢個係打工仔嘅一個 幾辛苦嘅，每日要面對 嘅。我覺得翻工放工啊，真係好辛苦。 好辛苦啊，要打仗咁樣樣。 所以翻到公司已經臭臭地啊。 其實佢哋唔單止係要翻工放工嘅喎，我覺得其實乜嘢佢哋都係要逼噶嘛。我試過有一次啦，就因為要同一啲公司啲人開會，咁冇辦法，因為咧要咁樣嘅話，你就要就人哋嗰啲 office hour。咁所以咧就係要lunch hour 嘅時候嘅話咧，你就要上去同佢哋嗰啲某啲嘅即係高層開會啦。跟住你就發覺就你去到嘅時候咁啱嘅就係啲佢哋嘅 office 嗰啲人佢哋係 放 食飯。咁哇，去到佢哋個 canteen 嗰度啦，又係要排隊。 係啊， 係啊，要排 隊揀嘢食，排隊俾錢，仲要冇位坐。 嗯， 我真係覺得好辛苦。 係啊， 我都試過，我都試過有一次食飯時間喺中環，因為拍嘢，個隊個 crew 話：喂，阿梁生，你食住嘢先，我哋兩點鐘再嚟拍過。 嗯， 哇，咁算我冇理由再翻其他區域㗎啦，喺翻中環。我第一次即係經歷喺中環一點鐘。行入一間快餐店揾嘢食嗰種喪屍般， 冇位， 喪屍般嘅感覺。 真係唔想用呢兩個字。 你仲講揾位啊？你排隊買嘢咋？ 冇錯， 嗰條龍啊 ，N 咁長，買完之後再去攞嘢，又係鬼死咁長。 係咪又要排隊？係咪？ 係啊。 跟住咧又要等嘢食，等到嘢食嘅話咧又唔知攞住個盤， 好彷徨。 攞 盤又係好尷尬，同埋有啲咧問佢：有冇人坐啊？咁佢又擺住個紙袋喺度，就詐定呃你有人坐㗎。 擺個袋喺度，紙袋。 係啊，有啲人係咁樣噶，唔想有啲人。 即系 唔 好 想我 坐 落去咯。 咁你个样，我梗系唔想你坐落嚟啦。 搭车又唔得，食饭又唔得。 系啊， 我有咩得？ 我唔知你咩得啊，你自己慢慢 find out。 你自己揾，自己揾，唔知你再了解自己。 我都唔知你咩得。你有咩得？ 甩得， 甩得， 系乜都唔得。 可以啊，无论几辛苦，希望大家咧每一天咧喺得闲时间听下我哋节目，大家一齐笑下啦。 辛苦晒大家， 系冇错， 系啊。你哋要都默默为我哋嘅社会贡献噶，系咪？每一个人都 希望每一天大家都可以做个风骚爆人啊！三十度气温，我哋带嚟有呢首歌 Johnny H. Jess 嘅 《哇 Shattered Dream》。 Shattered dreams, shattered dreams. Feel like I could 强阵容。 路食全球阿 Lu 请嚟注册营养学家李奇华教你点补血， 维他命 B6 啦、B12 啦，同埋 B9 叶酸，其实都帮助制造红血球噶。 健威导赏团收藏家吴桂龙同你讲李小龙， 好打就未必靓仔，靓仔又未必好打，佢集于一身都好难揾到噶，即系喺呢个世上。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 阿李婆啊，你觉唔觉得咧？最近阿红星咧有少少哚哚地 啊， 因为咧，我见佢以前咧逢星期一开始已经揾歌啦、拣歌啦、练歌啦，但系今日咧到今日都仲冇一次都冇练过， 冇啊！ 佢都系今朝跟我哋 hea 两句。 系啊， 阿红星佢你要做红星，你但系你哚哚地，发觉你有少少软化。 你代表自己讲啲嘢啊？ 吓， 你知唔知咩叫唱歌疲劳啊？ 哦，即系好似我见到你 唱歌， 系啊， 系啊， 我 有呢 个 病啊，佢只系练咗嗰唔知十零廿次，佢而家话唱歌疲劳，好啦，咁今日到底佢有啲咩表现，大家要留意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完成在大埔明雅苑明海阁的围封强检行动，1157人接受检测，发现12宗阳性个案，同1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另外，蓝田德田村德礼楼亦都完成围封强检，大约920人接受检测，发现1宗阳性个案。九龙顺利安达臣道一个住宅发生的3级火。焚烧8个钟头之后救熄，消防人员曾经动用4条喉同4队烟雾队灌救，期间疏散超过20人到安全地方，未接到受伤报告。火警凌晨12:32发生，1个几钟头之后升为3级，到凌晨大约5点受控，并在早上8:40左右大致被救熄。警方凌晨时分接获多人报案，话现场冒出大量浓烟，火势猛烈。政府暂缓个别航线熔断机制，目前正是按机制停飞的航班亦都可以重飞。有立法会议员和旅游界都欢迎安排，但关注检疫酒店房间不足的问题。立法会议员江玉欢认为，长远应该考虑取消酒店检疫。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江玉欢话：据他所知，这个星期有至少6班原本取消的航班可以复飞，涉及过千名旅客。他建议7至8月开放方舱设施，俾入境人士隔离。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相信如果检疫酒店供应增加，客源上升，航班会陆续复飞。内地新增378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47宗确诊同331宗无症状感染。上海同安徽的确诊个案各有17宗，安徽再多140宗嘅无症状感染，而上海新增嘅无症状感染个案就有28宗。另外，江苏新增69宗本土个案，包括2宗确诊。山东就多66宗本土个案，全部系无症状感染。中国驻欧盟使团正告欧洲议会，任何干预阻挡不到香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大势，敦促对方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和干涉中国内政。欧洲议会早前通过决议，批评香港警方逮捕612基金相关人员和香港人权状况。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回应说，欧洲议会有关的决议妄以香港特区警方执法行动，恶意抹黑香港人权状况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初步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又说，欧方一些政客对香港特区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对香港的高度自治说三道四，只能够令虚伪的双重标准面目和乱港压华图谋暴露无遗。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19点，升175点，总成交金额41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56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2蚊，升4毫；阿里巴巴121蚊，升4.3；盈富基金22.34，升1.6；药明生物82.95，升2.5；美团193.9系跌5毫；吉利汽车17.94，升4.4；比亚迪股份324蚊，跌1蚊；李宁72.25，跌1.35；协鑫科技3.89，升8仙；恒生中国企业77.38升7.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5.99，瑞士法郎0.973，加元1.298，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17，澳元对美元0.68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26,869点，升379点，港金报16,320蚊，升10蚊。伦敦金本港市买入1,742.49美元，卖出1,74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啦，秀茂坪嘅安秀道火警。咁而家安秀道来回方向，介乎清水湾道至到安泰巴士总站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封了一段的安秀道来回方向，另外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近住安秀道的慢线封闭，现在最主要就影响了清水湾道落平石，比较挤塞，车龙都几长的，排到去白石台对出，就是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安秀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白石台对出，反方向清水湾道去西贡就没有车龙的，揸车朋友留意一下。最主要就影响了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龙尾排到去白石台，而清水湾道去西贡现在就未有挤塞的，但受影响巴士路线，九巴88号、214、213D 和290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顺业街一段慢车，龙尾在常怡道。在新界清水湾道去回清水湾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西贡公路近郑直之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和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海风浪突如其来，唔少生命葬身其中。 但系有一班默默无闻嘅救人英雄，喺波涛汹涌之中拯救无数珍贵嘅生命， 展现海上救援力量，讲述救援人员嘅工作同生活。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碧海红心》， 陈思诚、张国强、袁泉、领衔主演。 7月10号11:09，《碧海红心》隆重首播。 艾莉啊，我想约你去离岛玩一日啦，你得唔得闲啊？ 去离岛好啊，不过睇下你有几了解我，安排得好唔好啦？ 我系艾莉 Ellie。 想知道阿一同埋波盛可唔可以满足到我嘅要求，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啊！咁作为女性咧，我想问下 Sarah 咧，如果你根据你认识你嘅朋友之中咧，结咗婚。或者是单身的女性呢，边个会感觉幸福感大啲，或者开心啲？ 结婚， 根据你观察， 结婚结咗婚系好似感觉啊，你话观感啊嘛，感觉系觉得佢好似幸福啲嘅。但系其实某程度上，我又会觉得嘅就系单身嘅女仔就都唔差。不过真系要睇咩地方。 嗱，咁根据美国有个心理学家咧做咗一个研究咧，嗱呢个系美国噶，即系唔代表每一个地方都一样。佢话单身女性咧，原来咧喺各种方面咧幸福或者开心过结咗婚嘅咁样。但好似头先阿 Sarah 话斋，我谂呢个要睇每一个人唔同啦。如果你个婚姻真系好愉快嘅，成家人好开心，咁我又觉得一定会好开心。 佢哋开心嘅地方唔同咯， 冇错， 唔开心嘅地方亦都唔同咯。我可以分析一下嘅就系话咧，试过有啲时候会有啲都叫做系高薪厚职嘅女士。讲緊都已经五六十岁㗎啦，可能就係因为佢真係错过咗佢结婚嘅时候又唔顶，有啲嘅就係结咗婚离婚又有。佢哋会打电话嚟同我讲嘅就係话，即係最好嘅就係咩呢，我唔需要结婚，但係至少我都有个盘，咁样呢就最好啦。我亦都唔求嗰个盘，譬如可能就係佢搵钱係要多过我或者係点样。而家女性已经去到咁样嘅地步 啦。 佢已经独立，但係佢咁我就话其实你最唔开心系啲咩时候呢，佢话千祈唔好有病有痛。当你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又或者就好似我嗰日咁样。 想斟杯水。 係想斟杯水，冇人理你。同埋佢话最惨最惨嘅就係莫过于就算我做到啲乜嘢大嘅成就，我返到屋企我都係对住四埲墙咋。我连同人哋讲话，喂，我今日签咗大生意啊，我咪做啲乜嘢噶嘛，冇人同我分享啊， 系嘅， 系咪？亦都唔开心嘅时候，已经冇人同我分担，咁佢就话喺呢一段时间，我就会觉得其实真系最痛苦。 嗱，跟住呢个心理学家讲咧，佢话单身女性啊，即系讲紧系有事业嘅女性啦，咁交友圈同埋人际关系咧会更加广阔。咁呢个我又明嘅。因为你结咗婚嗰啲，唔系结咗婚嗰啲，你好多时你要翻去陪仔啦、陪老公啦，或者翻去煮饭啦、诸如此类啦，咁你就会同啲朋友慢慢会疏离咗。但系单身嘅咧，佢根本冇呢啲牵绊，同埋佢唔需要， 系咪啊？未必啦， 都有啲单身匿埋屋企。 有啊，有一个单身嘅女士曾经同我讲过，佢就话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我话，咁你唔同啲朋友出去玩啦、饮酒啦， 系咯，因为你冇屋企嘅， 你冇牵绊系嘛，自由 又唔使交代，你今日翻去瞓又得，你甚至唔翻去瞓又得。 冇错，佢同我讲嘅嗰个。答案就係話，但係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是、我以前同佢哋一齊玩嘅嗰一班姊妹淘，一個二個都結曬婚啦，有曬仔女啦，佢哋已經係成為咗就另外一批人嚟噶啦。 如果我總有啲單身一族嘅女性 冇 嘅， 單身一族唔會話即係會去一個單身一族嘅女性嘅派對，或者係咁樣去識噶，唔會噶。佢話若果係咁樣嘅話咧，你反而倒翻轉嘅就係俾嗰班嘅結咗婚嘅嗰一班人就係佢哋唔係專登嘅，不過係排擠咗你出去。咁因為好多時候你都唔好意思嘅， 因為你傾講臭仔你又唔識講， 係啦，冇錯啦。講佢老公嘅，我覺得你就得聽嘅啫。你冇嘢同佢可以同佢分享嘅，咁就其實好慘噶。 嗱，我有幾批嘅女性朋友，五啊零、六啊歲嗰啲咧，結咗婚嗰啲咧，其實都已經係好辛苦噶啦。雖然仔大女大，大到佢廿零歲好唔好？但係佢哋已經冇咗好多嗰啲女士去吃喝玩樂嗰啲生活，都係以呢個家庭為主，即係買餸啊、煮飯啊、湊仔啊、揾學校啊，噉。如果是五六啊岁单身嗰啲咧，就通常呢到呢个年纪咧，就真系好少再出去玩噶啦。通常一两个，除非 咁，如果又冇结婚，佢做咩啊？平时即系你讲 系啊，除非去旅行，即系有得去旅行嘅时候咧，就一齐去玩五七日啊咁样。而四啊零岁嗰啲咧，如果系单身嗰啲咧，会开心啲、舒服啲， 因為都是年輕，都還有機會，還有盼望。 嗯、 但是四十零歲結咗婚嗰啲咧，個仔女未係好大咧，其實又好辛苦嘅，又趕個仔去補習啊，帶佢去呢度啊，嗰度那度啊，所以唔同年紀咧，那個開心唔開心。 其實咧，我自己講少少啦，我覺得咧。辛苦与开心是你自己的想法嚟嘅啫。头先你讲嗰啲咩送个仔去补习啊、学音乐啊等等，其实我而家系几怀念嗰啲日子啊。因为而家我翻到屋企，佢哋都未翻。朝头早我起身，佢翻晒工、翻晒学，我好怀念以前，我仲可以抱住佢上去呢个校车啊，喺学校等佢放学。我其实几怀念嗰个日子。所以你话辛苦唔辛苦咧，系睇你个心态嘅。 我就会觉得如果你讲紧个就系因为你呢一篇嘅文章，我就 系 针对系女性 啊，女士 咁、我谂女士嘅就话就真系我。都有少少同感，頭先譚強講嘅嘢嘅， 唔記得佢個名 冇所謂， 太多名咧，知唔知？又馬連連，又譚強， 噏唔出佢個名啦，已經。 係啊，又哇！你知佢太多名，我真係又四眼龜咁樣，係咪先？咁所以其實 今日個歌詞咧，仲有一句有個新名喎，你記唔記得 啊？咩啊？ 叫阿笨啊嘛。 哦，阿笨係啊。其實我覺得如果佢真係可以應承我哋啊，呢個扯開咗個話題啊，如果真係能夠應承咗我哋佢話要好好地去考慮下，應該要由自己。嘅健康自身出发去做啲嘢嘅话咧，我觉得我仲有一个名字可以赐俾佢嘅，就叫做健康码。 系 嗱，我有保留。 我哋而家有健康码， 我知，但系我 佢呢个 唔 系都可以叫健康码嘅，呢个系呢个一个提醒，即系叫佢嗱，你要做健康码，健康码咁样。 嗱，我有保留。虽然你健康码表面就好好，但系我知道你嘅用心咧，就日日都嘟我。 都你係因為想你健康 啲，我完全一點都冇咁諗過。 係啊， 你有 嗰個其實編輯完全冇咁諗過。 O、okay, K， 我知道。 我即係突然之間有一日，我哋食嘢嘅時候，有一個姐同我講：，你跌咗你嘅健康碼未？我突然間，咦，健康碼？我心諗我就話係呢個咁嘅衰人同我哋講嘅就係話，好啊，我自己考慮一下點樣嘅就係令到我自己唔使每一日起身就會食高血壓。 未諗到， 裝下雷群體又嚟問你，你諗到你運動嘅計劃未？日日問你嗱，阿雷群體，你每日問佢一次啊，你每日問。一次啊， 系啊， 系 咪先？你谂下，我哋其实基本上系真系全心为佢好嘅，佢就谂埋啲衰嘢，就话佢日日都可以嘟你。 邋遢， 我真系完全冇谂。 脑袋邋遢。 好啦，咁我哋讲翻头先，我哋讲紧嘅就系女人呢样嘢啦，系啊，我都只不过系头先讲翻我身边嘅呢一啲，即系呢一批咁样嘅女士，佢哋所面对紧嘅一啲寂寞啦，又不为外人道嘅。咁所以就你会觉得就话，即系究竟到最终啊，如果你真系需要有一个结论嘅话，咁啊，即系结咗。婚系会幸福啲啊，定系冇 结 婚会 幸 福 啲 咧？我始终都系觉得结咗婚系幸福啲嘅。 有人锡系嘛？有 人 关心 系啊，但系当然讲紧嘅就系佢哋两个之间嘅嗰啲关系系好嘅，家庭嘅关系系好嘅。有人嘅话系一定系会比自己一个人系好嘅，因为其实亦都有一啲嘅大学做过一啲嘅研究，到最后尾嘅时候长寿，其中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嘅系你要有家庭。 啊，我都睇过， 系啊，系啊。嗰时我睇嘅时候我好惊。我冇嘛， 你有 你有家庭 系咯， 系啦，所以我觉得而家呢一种咁样嘅关系嘅话咧，系真系最好嘅。你未必需要有一个婚姻嘅牵绊，又或者就系你未必需要有儿女嘅一啲嘅担忧。但系问题系在于你点样都好嘅话，你要有一个身边有一个人要同你喺埋一齐。 我曾经听过一个女性咧吓，即系最近你有联络嗰位咧，佢讲过佢最好嘅感情关系就系点咧？虽然结咗婚，但系各自翻屋企瞓。当时我觉得佢 即系有两个屋企。 等于未结婚前咁，即系结咗婚，你翻你屋企瞓，我翻屋企瞓。想见面嘅时候，我去你屋企瞓一晚；想见面时，你嚟我屋企瞓一晚。咁样咯，即系继续有保留自己嘅生活空间。我呢个好奇，同埋好难，即系你要另外一方会接受。你老婆咧，我冇佢自己屋企嘅，翻屋企瞓咯。我有我自己屋企咁。 咁唔得，咁唔系婚姻生活， 系啦， 系咪啊？ 咁唔系婚姻生活。 嗯，冇错。 我谂最开心、最开心嘅应该系话咧，你屋企有一个屋企，同一屋檐下，但系有两层。 嗯， 系咁样咧，就系每人可以有自己嘅地方，亦都有大家可以一齐嘅空间，咁样就真系最 fit 啦。即系好似系咪金枝玉叶啊？喺度讲紧嘅就系张国荣同埋阿刘嘉玲啊嘛。其实佢哋住喺楼上 下噶嘛， 有个楼梯一拱开就可以上去最上面嗰度，跟住我又再可以落嚟。当我自己上一个人嘅时候，我话俾你知，我想自己一个人 me time， 咁你就唔好嚟打扰我啦。但系其实有时有一啲，譬如可能系大家一齐共同嘅时间，我觉得咁样就最最 fit 啦。 阿健康码，你几时想要 me time？你要唔要 me time 啊？定系 C time 啊？ 佢唔中意 me time， 佢中意 V time。 V time， 佢同女朋友仔。 椰林内小蜘蛛，说感到没意义，无聊地望天边，望寻到意义。下雨天没心事，这热带反气旋，无法了解的天就如他心意。Subtropical boy, subtropical boy, subtropical boy, subtropical boy, yeah yeah.Subtropical boy, 无聊地弄张纸，写半篇诗作词，无言地望天边，却没寻到意义。椰林内小蜘蛛，将往昔的日子。 网上情缘，在这个世界里面，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段感情，从远处观看总是美丽，但有很多的幻想，真实又是不是这样。 From a distance the world looks blue and green and the snow-capped mountains whiteFrom a distance, the ocean meets the stream, and the eagle takes to flight. 在一个小朋友的眼中，一切都很简单，一加一等于二，大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世界上的答案总会有些惊喜，有时开心，有时失望。 From a distance you look like my friend even thoughFrom a distance, I just cannot comprehend what all this fighting is for. From a distance, there is harmony, It's the heart of every man. It's the hope of hopes. It's the love of loves. This is the song of every man. 凭藉住距离改变了很多我们所看的事物，接触的人，原来在我们心目中以为是这样，真相完全不是。网上情缘爱情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样，从来不会说你给多少就得多少，可能穷一生的时间都找不到真正爱情真正的样子，真正的感觉。In case I need it when I'm older. Now this mountain I must climb feels like a world upon my shoulder. Through the clouds I see love.It keeps me warm as life grows colder. In my life, there's been heartache and pain. I don't know if I can face it again. Can't stop now. I've traveled so far to change this lonely life. I wanna know what love is. I want you to show me. I wanna feel what love is. I know you can show me. Oh. I'm gonna take a little time.Like love has finally found me in my life. There's been heartache and pain. I don't know if I can face it again. I can't stop now. I've traveled so far to change this lonely life. 12938，升两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9.4跌两蚊，阿里巴巴120.6升3.9，盈富基金22.2系升两仙，药明生物81.85跌8.5，美团190.8跌3.6，吉利汽车17.8升3毫，比亚迪股份321.2跌3.8，恒生中国企业76.86升2毫，李宁71.75跌1.85，南方恒生科技4.74系升四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9.44，瑞士法郎8.067，澳元5.356，加元6.039，新西兰元4.841，欧元7.977。每百日元对港元5.7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日经平均指数报26869，升379，港金报16320升1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41.39美元，卖出1741.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跟进在秀茂坪安秀道，因为火警，安秀道来回方向介乎清水湾道至到安泰巴士总站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另外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住安秀道的慢线亦都是需要封闭的，龙尾就排到去井栏树。受到封路影响，九巴路线88、214、213D 和 290X 仍然是要改道行驶，揸车的朋友亦都请你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就是秀茂坪的安秀道，因为火警，安秀道来回方向介乎清水湾道至到安泰巴士总站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近住安秀道的慢线亦都是封了的，龙尾就排到井栏树对开，有几条的九巴路线要改到行驶。在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较早前有坏车阻路，坏车现在已经拖走了。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那段仲是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潭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还有车龙的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行车缓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浸会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还是挤塞，龙尾排到大学道回旋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和东涌欣澳站方向机场。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上水彩园村、彩湖楼、青衣南晴湾五座、大埔日雅苑、日欣阁、沙田水泉澳村、骏泉楼、油塘高骏苑、骏茂阁、鸭脷洲利东村、东叶楼、将军澳唐明苑、唐富阁、荃湾海滨花园、海云阁、大埔富亨村、亨泰楼同埋屯門湖景村、湖輝樓，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嘅網頁。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就好似沙滩是由无数细沙堆砌而成一样，我们的人生片段是由很多不同的歌交织而成，每一首歌的背后都蕴藏着不同人的回忆和故事，而你的故事 一定会在这里找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诚，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作为香港的新生代，我觉得突破困难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尝试。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钟兆涛、陈国邦、汤宝如、梁佩仪、冯浩洋、蔡仲思主演，空间魔术师。 我是钟兆涛，我希望接下来见到的香港都可以所有人都可以有一个舒舒服服属于他们的家。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31。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们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礼拜五嘅时间第二个钟头啦，11点答二，我哋一阵间咧喺最尾个钟头嘅最后半小时咧都有点唱嘅。 系啦，咁啊12点半过后嘅话就会系听听你哋嘅大点唱名单嘅，记住啦，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我哋嘅靓女 Tiffany 已经等紧你电话。 你又知唔知？由我哋三个互相问问题嘅第一条，由小弟坐出， 互相撕片。 好嚟啦，呢、這、一个咧来自日本嘅霓虹啊，霓虹煎。日本咧有一个网络用语啊，我哋本不同地方都有啦，系咪？ 系啊， 啲人喜欢咁样叫嘅。有一句日本嘅网络用语，两个字嘅，第一个字系痛，即系好痛嘅痛啦。第二个字系车，一架车嘅车， 痛车，到底 痛车。嗯，意思是指乜嘢车呢？四个答案：第一，装饰夸张比较难睇嘅车；第二，非常痛爱痛锡嘅车；第三，非常快速轰嘅跑车；第四，刮花咗损坏咗好痛心嘅车。 我想问下点读啊？ 痛车， 痛车日文， 痛车。 你唔好睬佢啦，因为佢话啊，虽然啦，你唔识噶咁样。 我 咪做 咩啫？我有咩问题？ 我你觉得我有睬佢咩？你觉得我有睬佢？ 我就系想惊你，系啊，佢挖咗个窿俾你，系咁以整亲你，扭亲只脚就唔抵啦。 佢叫 Stephen Hand 啊嘛。 系啊，你知佢噶啦。 Stephen Hand 啊。 头先我叫佢叫健康码，佢都话系啊，你日可以 do 我嘛？我真系冇谂过。 原来我咁样啊！哎呀， 思想真系好唔要。 我知点解唱歌疲劳。症嘅后遗症， 你赖啊你！ 真系啊，唱歌疲劳嘅后遗症嚟嘅， 有几疲劳啊？ 好疲劳，哇！ 讲真咧，讲，但系首先咁讲，讲真啦，你每次唱，你老师都陪你唱， 系啊， 我咪仲痛苦。 佢 陪完你唱，仲要唱自己嗰只， 系啊，咁 professional 啊嘛， 即系我唔疲劳嘅，哦。professional 就唔疲劳嘅， 你戴大对眼镜， 梗系咪要嗌完交先啊？我停埋个音乐， 我唔系想同佢 拗架， 我系想同佢讲道理 嘅， 吓、 啊，不知所谓，系、 哎，但系道理喺我嗰边喎。 唔识 点解道理喺你嗰边 我话啦， 佢有冇道理都唔紧要，但我觉得个人要有良心，系咪啊？系咪啊？但佢有道理，但系冇良心。 今日有一只歌咧，我哋三个都有份唱。 系 佢个 part 咧，头先我未入直播室之前，我都同阿 Sarah 讲，你兜住佢啊，佢入唔到啊。同埋咧，我开始觉得点解话佢掉咗地咧？ 佢完全咧入唔到油去咯，你就会救我嘅咁、 啊、 样。佢完全冇尝试过。你今日有冇自己拎嘅歌去练过？你答大家，你有冇拎过只碟去练过？你琴日有冇？前日有冇？今日礼拜有冇一次自己拎住只碟去练下？有冇啊？ 嗱，碟就冇。但是啊，昨天啊，老师真的好，他又录了给我这个 demo。 那你有没有练呢？ 有。 但你都入不到、啊。 嗱，喺我嚟講， 你都係入唔到喎。今日我 都問過兩位，點解？ 下山廢話一千字，好嘛？我哋嚟繼續。 好， 跌多。 我覺得係 畫花嘅。 頭先有一個係靚。 我再講四次啊！第一， 再講四次。 啊，唔係四個答案再一次。第一，裝飾比較誇張、難睇嘅車。第二，比較痛石嘅車。第三，快速嘅。嘣嘅跑车，第四刮花咗令人痛心嘅车， 快速嘅车， 嘣即系 C 啦 ，C 诶 D 系啦 ，C 火 一个 C 一个 C 一个 D 系有冇人啱？ 系冇人啱嘅 吓， 我冇所谓嘅， 剩低两个答案，一装饰比较夸张嘅车，第二非常痛石嘅车 A， 你又话冇所谓， 我冇所谓都要拣噶嘛 ，Come on。 佢个样好笑， 系啊，即系总之佢系乜嘢道理都喺佢嗰边，系乜嘢道理，系冇道理都喺佢嗰边吓。 诶，错，冇道理， 明白啦，我明白明白。 好，阿李婆拣 A， 你系咪都拣 A？ 唔紧要，佢要拣 A 嘅，我让佢，我拣 B。 唔系你拣先 啊， 头先 系啊， 系你拣 先，可以一齐拣， 可以一齐拣嘅。 你冇所谓，我有嘛。 哦，咁 OK 得，我成人之美，你拣 A， 我拣。我揀 D 嘅上 課，唔係冇所謂。 我揀 B 嘅上課， 係啊，你自己揀翻啦。 哦 A， 我就揀 A 嘅， 我都係揀 係啦， 好 個 A。 答案是 A 的， 好耶！ 痛车，日本意思就是令人感觉看不下去的车，那个特征就是夸张得令人不忍直视啊，设计过于奇特，贴了很多奇怪的贴纸啊，所以叫做痛车 的。 好啦，回来就会有李婆同埋小强。喂，另外今天有位导师， 哇，犀利啦，就是仁济医院黄华商中学的雷老师。佢会发问我哋中国历史嘅问题，但 喜欢你，哪怕结果一复一延期，沿途情感渐处气，是总体添入味，难抱紧处理，总可细说天和地，爱不赶时机。在旧世节来世未在一起，不敢把臂，怕甜蜜才叫你避忌。暗中我为你渐爱得不舍不弃，何必急于说起？渐渐地落心关于你，渐渐地眼中只得你。渐渐地，太多伤感记，从前开始熟悉你。渐渐地，全心讨好你。渐渐地，暗喜，当你渐行近，才渐哭泣。找渐进的理由，爱护你。穿越它，渐后会无期。怀疑情感没转机，未可忍痛便离，难抱紧处理。总可细说天和地，有一些时机，唯有错过无顾忌，在一起当毁自己。太甜蜜难免会避忌，暗中我为你渐爱得不舍不弃，何必急于说起？渐渐地留心关于你，渐渐地眼中只得你，渐渐地太多伤感记，逐渐开始熟悉你，渐渐地全心讨好。当你渐行近，再渐哭泣。 人，热到谁人可比？心悔都不会心死。渐渐地，时刻紧张你，渐渐地暗中只得你，渐渐地。开始熟悉你，渐渐地全心讨好你，渐渐地暗喜。当你渐行近，才渐好奇，找渐进的理由。爱。 你又知唔知 你 婆 婚啊？好啦，咁其实有人咧就有教古文啦，系嘛？咁啊又即系中国嘅文学根底又 Professor Li Lo Ho 系啦，冇错， 快啲啦， 下 低一千字啦。 好啊，釜底抽薪之中嘅苦， 快啲啦， 好啊， 佢都几嚣张， 系啊，我接受。 嚣张强今日都几嚣张， 有得佢。 无礼拜三礼拜五我都系咁。 放心，一阵间唱歌我系唔会帮佢嘅。 好啦，拉沉我哋即系船啦。 冇， 我 觉得其实有啲人系应该要。合 唱歌 会 唱到一撇屎噶。 咁我哋唱翻我哋自己嗰度咪得咯。 我哋食咗佢嗰句，我哋唱。 我唔会帮佢吓，呢啲咁嘅人唔值得。 我都觉得系唔抵帮。 继续。一个四字词， 佢冇下山一千字话， 我唔需要下山一千字，我费事，我冇气， 彩佢都嘥， 系啊，彩气都嘥 gas。好，听住，釜底抽薪中嘅釜，其实咧就系一个炊具，炊具嘅意思嘅就揾嚟煮嘢食嘅。咁啊，除咗话系呢一个嘅煮嘢食之外嘅话，仲有一个重要嘅用途，究竟系揾嚟做乜嘢嘅咧？ 哇 ，A 系揾嚟装水嘅。B 佢系一个量器，即系好似我哋嗰啲 量 器、量杯咁样嘅意思。C 系揾嚟冲凉嘅，而 D 就系一个碗。 釜底抽薪， 釜底抽薪。 我想象唔到，我釜底抽薪，我哋冲凉咪要好大咯。 诶，佢未必系揾嚟浸落去。即系其实可能佢系搵嚟滗啲水，好似个水壳咁样，系俾你放嚟冲凉。 系咩啊？马桶壳？ 苦姐， 你既然系一个学古文嘅， 我依家讲紧嘢，你就唔好站乱我个歌病。 我就系要驳你个歌病，我唔知站乱，我系要一夜黑落。 小心啲，你为咗佢讲粗口唔值得。 我冇讲粗口，你再听重温。 我 冇话 你讲， 冇一个字， 我惊你即将会讲。 因为俾佢激得滞， 系真系太激气啦，系。点啊？ 呆咗嘅？ 唔系啊！我喺度研究紧，我发觉 呆八， 我发觉有三个基本上一样嘅。第一装水，第三冲凉，第四系一个碗，你都系一啲凉水嘅嘢嚟嘅。有冇发觉啊？ 有。第二咧， 凉水嘅嘢唔系揾嚟装嘢嘅。 唔系，即系装水嘅嘢。 即系有个 same pattern， 系啦， 一个兜，一个兜。 第二系咩话？ 装嚟做乜嘢嘛？ 系啊。 咁嗱，三个系都系装水啦。咁有一个系咩啊？ 凉气咯。 哦。 凉气唔系揾嚟装嘢嘅。 凉气一个 嘢。 Measurement 系。 咁你拣呢个？ 我估咯。 唔系啊，大佬先啦，我呢啲洋人嘅。裤根，裤下边条根。 咩裤根啊？ 个斧字我将佢拆开 啊！系裤， 跟住下边一个金。 啊，对唔住，哇，金啊，哐哐声啊， 听唔听？ 学古文咯， 系啊，学古文啊， 博士 不敢瞓啊，系啊，求学问要完毕啊，系啊，咪就 系 呢啲人咯，系嘛？ 学古文啊，人都神。 哎呀，好攰啊，攰不到。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阿李老师， 当然可以啦。好底 第一四个答案你讲得。 O K A 系揾嚟装水嘅。B 佢系一个凉器 ，C 系洗醋用嘅，即系我哋滗嗰啲水嘅水壳，而 D 就系碗。 水壳 A， A 系咪？ 水壳 系啊。 有冇人中？ 冇人中。 或者 B 同 D 啦，系咪？ 系凉器或者系碗。 凉器啦， 拣一个。 凉器 系今次系俾人撞中嘅，冇错，佢系一个凉器。 哦， 你有一份。做咩个样做咩好似好唔 唔系我唔系好满意咯，虽然中咗都系保中，我就唔真系唔开心。我觉得我自己真系 下山一万字，好你问啦，到你问啦。 讲得好。 我忏悔紧，你哋又话我 下山一 我嘴刁刁又，我讲我忏悔紧啊嘛。 我唔觉得你忏悔。 系啊，我都唔觉得 你。 你 忏悔个样都零舍衰嘅， 系啊。 人哋忏悔有个忏样噶嘛，你都冇个忏悔样。 好嚟啊，得个外样。 我得 到你。 七咸经是香港一个地方嚟嘅， 英文系咩啊？ 七咸经， 真系照顾。七咸经啊， 系 边个七啊？ 所以我想问咧，既然你做得 research 咧，点解有咁多嘅七咸经、七咸味？吓，点解咁多嘅？系咪 好多噶？ 系咪有好多都系叫七咸噶？ 你自己 系啊？ 就得意啦。嗱， 你系咪住喺嗰度噶？ 佢住晒成条街，我见 你听住呢条劲 系咪形容你噶？条路系咪形容你？ 唔好嘈住啦！你下山二百 又咸， 咪就系咯。 又喺边度嚟嘅咧 ？A 尖沙咀 ，B 你由头嗰次啊，你扰乱咗我。 佢话七咸劲究竟喺边度嚟？ 系啦 ，A 尖沙 咀 ，B 西贡 ，C 长洲 ，D 半山。 A 尖沙咀 唔系啊，嗰个七咸围 我知系啊，我唔想估，估中又如何咧？ 长洲 输咗又点咧？ 七咸长洲。 哦，因为嗰啲都系一堆嘢一样嘅， 七 两个都错。 好啊， 仲有西贡同埋半山。 西贡， 西贡啦。 都错， 咪证明佢呢个错，佢呢个问题应该问错。 我怀疑， 我 怀 疑佢 错 咗， 唔系， 我怀疑唔系，冇错， 半山 呢个出问题嗰个错， 系 啦，好， 我使惊你， 系啊， 唔系呢度系半山一条径嚟嘅，得一个 number 嘅啫，就系一号啫，跟住冇啦，二号、三号冇，第一间 咁短嘅， 边个住噶？ 好长噶，但系 边个住噶？ 已经冇人住啦，嗰度，系啦， 咁就你 唔 知啦。 但咁呢个有屋嘅，有屋 嘅 冇人，点解有屋又冇人住咧？ 你哋自己去谷歌一下或者百度一下啦，好唔好？ 咁上次你又 问 我啦，跟住我咁即系唔识啦，系咪啊？ 琴晚 问咗你自己听翻上个礼拜五啫嘛。哇！我真系啊， 咁黑人憎 啊，系啊， 我好难受 啊。知咩人嚟？ 佢话人就得， 系啊，人哋话佢就唔得，系啦，咁就叫做得得啦得。 嗱，喂，翻嚟阵间有个老师啦，我哋真系要乖啲啦，系啦，仁济医院黄华湘中学嘅雷老师， 系女士， 女士 啊吓。 当真是相亲相爱似街灯平常。我未觉得眉目曾被你燃亮，生活一上不知不觉其实被爱上，留待分手以后方得知爱上。人在快乐寻觅快乐，不停期盼望着一双眼，但美好日子有才知道相见不难，相爱是这样难。未懂得爱人便爱得亡命，未懂得爱情但一早乱情，从未领略过冰点的冷，谁又感觉到温馨，直到失了相恋本性，遗憾每段情从来是客借会看得清。人在雪地寻觅雪地，只求唯美忘掉欣赏你，乐趣竟并非趣味，如何甜蜜里面，埋怨伴侣。 最挂念从前，若早晚相见，无奈看不见，视线看不到爱情线，情人习惯被爱便会肤浅，或许多两年爱得平静，或许多两年便收起任性，留待若动过的心死了，再唤醒爱你心影。梦快将要醒，也未懂得反应，还未够绝情，何来睡着爱侣会清醒？ 32度气温，相对湿度 68%。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11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传媒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发表演讲期间怀疑遭到枪击，流血倒地后送院。共同社报道，安倍失去意识，心肺功能似乎停止。现场一名男子被捕，警方正是调查他的身份。事发地点在奈良市的大和西大寺站附近。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有记者在现场听到连续两下疑似枪声，之后安倍流血倒地，由救护车送往医院。有报道说安倍胸部中枪。九龙顺利安达臣道一个住宅发生的三级火，焚烧八个钟头之后救熄，消防人员曾经动用四条喉和四队烟雾队灌救，期间疏散超过20人到安全地方，未接到受伤报告。火警凌晨12:32发生，个几钟头之后升为三级，到凌晨大约5受到控制，并在朝早8:40大致被救熄。警方凌晨时分接获多人报案，话现场冒出大量浓烟，火势猛烈。深圳湾口岸今日起延长通关时间，提早到朝早9到晚上8，朝早大约8已经有大批市民在深圳湾口岸等候进行核酸测试，然后办理过关。现场设有核酸检测站和结果等候区，市民进行核酸测试之后，获派发一个有通知功能的圆牌，当有测试结果的时候，圆牌会震动通知。有过关的市民说，内地检疫酒店名额增加之后，预订酒店比之前容易，又说理解过关前要进行的检测程序和等候时间。有两年多未有回内地的市民说，今日通关时间提早，专登也都早点来到回内地探望亲人。中国驻欧盟使团正告欧洲议会，任何干预阻挡不到香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大势，敦促对方立即停止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欧洲议会早前通过决议，批评香港警方逮捕612基金相关人员和香港人权状况。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回应说，欧洲议会有关决议妄以香港特区警方执法行动恶见抹黑香港人权状况放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初步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又说，欧方一些政客对香港特区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对香港的高度自治说三道四，只能够令虚伪的双重标准的面目和乱港压华图谋暴露无遗。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28升84点，总成交金额56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52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2蚊升2毫，阿里巴巴121.4升4.7，盈富基金22.2毫6升8仙，美团192.2跌2.2，药明生物82.3跌4毫，吉利汽车17.72升2毫2，比亚迪股份321.4跌3.6，恒生中国企业77.06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72系升6.4。李宁71.85跌1.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5.63，瑞士法郎0.973，加元1.301，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16，澳元对美元0.68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26684点，升186点。港金报16300蚊，系跌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42.77美元，卖出1743.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秀茂坪嘅安秀道啦。秀茂坪嘅安秀道因为火警，安秀道来回方向介乎清水湾道至到安泰巴士总站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另外，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嘅慢线亦都系封闭。咁而家车龙就短翻啲噶啦，去到腾龙台对出。受影响嘅九巴路线88、214、213D 同埋290X 咧，仍然系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秀茂坪嘅安秀道因为火警，安秀道来回方向介乎清水湾道至到安泰巴士总站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另外，清水湾道落返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嘅慢线亦都是封咗，龙尾就短返啲去到腾龙台对出。咁有几条嘅九巴路线都要改到行驶。咁喺将军澳隧道公路入将军澳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快线，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系未消散嘅，排返出去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就是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将军澳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咧，仲系有车龙噶，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染布房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怡安角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涌欣澳站方向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敬请保持安全车速，唔好突然加速或者刹停，咁司机同埋乘客都安全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出身军人世家，成绩优秀，大同集体格格不入的燕破岳，在严酷的环境艰巨的任务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战友帮助之下，他终于认识到团队的重要性，了解队长李强的用心良苦。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他会播映无数电影，他播的电影很多都获奖无数，他画面入面粒粒都是天王巨星，还用问他就是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时段。 今个星期上映70年代彩色武打经典《少林门》，导演编剧吴宇森， 武术指导洪金宝，谭道良、田俊、成龙主演，星期六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最强动漫作品名单，一齐欣赏主题音乐歌曲。故事打出热血，造就感人旋律。 我是 Lisa，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大全号动漫 anime 主题曲音乐特辑。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如果是一个这么轻松这么舒服的状态呢，还可以听着最开心最鬼马的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了。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嘉宾版、嗯？我哋有请我哋嘉宾，麻烦马小强先生介绍。 好啦，大家起立，仁济医院黄华商中学嘅雷国威老师，早晨，雷 Sir， 请进。 咁拘谨嘅， 系 我哋好啲噶。 我哋呢个唔系拘谨，系尊重吓。 系啊， 系啊，系啊，因为佢冇礼貌，所以我哋要叫佢尊重啲吓。 系啊，多谢雷 Sir。 都系多谢多谢。 雷 Sir， 我想问个问题啫，今日你会唔会问我哋精冠之字啊？我琴晚背晒。 精冠之字啊？冇啊，冇啊，冇啲咁学术嘅。 贴错咗。 错咗啊！ 蛋狗字就会问， 系啊，冇错。 安史之乱会唔会问啊？咩事？ 安史之乱啊！要以千字新论文要， 哎、 要一个系以千字嘅论文啦。你今日开始写啦吓， 好 系啊，专心写要。 好啦 ，OK， 好的好的， 有请老师开始问第一条咯。 有请雷 Sir。 好啊，系啊，我准备咗几条问题嘅。第一条问题咧就系啦，以下边一种武器咧，相传系宋太祖赵匡胤啊发明嘅咧？ 哇 ！A 系啦，就系双节棍。C 就系血的子。 哇 ！C 咧就系武器之首啊，接灯。 咩话？ 接灯啊！接灯啊！ 有冇啊？ 接灯。C 咧就系武士刀啊！究竟边一个系相传宋太祖赵匡胤发明？ 血的子。 血的子。 我 都觉得系血的子。 我觉得 唔系。首先，阿马老师嗱，阿老师你唔好教佢。马老师，你知唔知咩叫血的子？ 我知，嗰啲好毒噶，飞落人哋个头度噶。 咦， 系咪啊？老师， 佢就成个头甩咗 噶嘛？得人惊噶，血的子。 以前啲电影有啊， 系啊， 系啊，有睇过， 但系其实系咪真系有嘅咧？阿李丽阳， 我觉得有啊。如果唔系嘅话，点会？ 第一个系咩话？ 双节棍， 双节棍， 冇理由啫。 双节棍，双节 棍，冇理由啫。 双节棍。双节棍，我净系联想到李小龙嘅咋。 系咯， 系啊。 双节棍，血的子。 接 灯同埋武士刀， 武士刀唔系呢个日本嘅咩？ 系咯， 好难讲啦，或者系由我哋中国传过去噶。 武士刀， 我记得系日本个叫食野太郎发明噶嘛？ 唔系食野太郎，食野太郎系发明个碗啫。 定系我哋夸张啲接灯啊？ 冇理由，既然系雷 Sir， 雷 Sir 出得嚟，哎呀，我似你， 冇理由， 我哋放弃得到分数， 系啊， 我一于我继续估都系血的子 接灯点？ 我都系血的字， 咪咯， 我所以我唔会接 凳仔嘅啫， 系咯， 凳仔 我 信， 咪咯， 我拣冇事。 其实我哋都车佢，犀利啊， 车 啊，系啊 ，OK， 我血的字， 血的字， 我拣冇事刀， 佢拣一个冇事刀，有冇人中女神 ？OK， 系咪要开估啦？ 唔系， 有冇人中先？有冇人 中？两个血的字，一个冇事刀，有冇人啱？ 两个血的字，一个冇事刀系错嘅。 好啊。 难道系双节棍？ 两个啦， 系啦， 我都拣接灯， 接灯啊！ 你又似你， 接灯啊， 系啦， 咁啊， 系啊，我拣双节棍咯。 好，一个双节棍，两个 接灯。 好 ，Sir 有冇人啱？一定啱啦， 梗系有啦。 我答案揭晓啦，嗬。 系 答案咧就系 A 双节棍嘅。 哦，点解佢会发明呢样嘢啊？ 系啦，原来咧嗰阵时候咧，赵匡胤咧系后周啊，后周嘅官兵嚟嘅，佢系军人嚟噶，咁所以咧佢发明咗一种棍咧，一个长棍连接一个短棍，佢就叫盘龙棍啊，专门用嚟打马脚用噶。 哦， 就坑人哋嗰只马脚啊， 咁毒啊， 系啊，数马脚用嘅，咁叫盘龙棍，后世咧就改称做双节棍咯。 So this 嘅咧， 咁佢用长嗰边嚟罚嗰啲脚咋系嘛？ 佢应该系用短嗰边嚟罚， 短 嗰 边 系 因为佢长 边揸住啊嘛，喺个 佢系咁啊，佢啲智力系好差嘅。 唔系啲马跑过你跑咁近，佢撞埋你咪咩？ 咁你梗系攞住长嗰边嚟去罚人哋啦。 系 嗱，你试下，你试下企喺度，我攞支。 你话咩罚人？ 攞支嘢殴你好冇？ 嗱，雷 Sir 喺度啊，你唔好喺度搞搞震啊！ 我头先咧同我李丽蕊都有一个感觉，以为系李小龙即系开始用，但其实之前已经有呢个武器，不过佢将佢发扬光大，即系摆上电影，所以大家更认识。可唔可以咁话啊？雷 Sir， 冇错， 我觉得好痛噶双节棍， 系啦， 坑到自己 啊！ 你唔识用真系会坑到自己。 系啊，好， 好， 你有半分，因为你系补答， 我 补答，阿大佬，好，第二题 ，OK， 好啦。第二题咧就系咁嘅，宋朝嘅时候咧有一则咧君臣对话咧就广为流传嘅，就系宋太祖赵匡胤问佢嘅大臣赵普，佢问佢啦：天下乜嘢最大啊？你哋估下赵普点样回答 ？A 咧佢就答皇上最大 ，B 就系宇宙最大，C 就系父母最大，D 就系道理最大， 唔会宇宙。因为太现代了宇宙呢个名 字。OK， 等我重新演绎先。 最大。 喂喂啊，我依家做 我估道理，我估道理。 系两位，你认为 唔使发废话。 乜乜最大呢？ 我拣 D。 我拣道理。 我唔同佢玩。 唔好同我，我都冇睬佢。 我拣皇上，我觉得呢个人系擦鞋嘅。系啊，第一我哋宇宙啊， 你唔好觉得个个都似你先得嘅。 唔通又似你啊？ 我觉得道理道理最大。 嗯， 定系父母？ 好，揭晓答案。 未住，未住啊！未啊！我估咗咋，佢两个未估啊！ 我估皇上。 啊，马小强估皇上。 系我估皇上。 争你婆啫。 唔会系宇宙啊？ 我觉得唔 会。 呢个太现代，呢个名称太现代。 西方咁样。 系啦，好现代。 OK， 父母啊， 我估嗱有父母，有道理， 道理皇上， 同埋皇上， 有冇人啱 ？A、C、D 都有人拣。正确答案是有冇人啱啊？ 有人啱嘅， 有人啱系， 系啊，个答案咧就系啲道理最大。 哦耶，中咗， 系啦， 咁好嘅呢个神， 系啊，所以咧就反映咗咧宋朝咧有个不成文嘅规定啊，就系唔能够杀大官贤官嘅。所以反映咗宋朝一个好比较，即相对比较开明嘅朝代。 同埋呢一句说话都呢句说话都好 make sense 啊！道理强于一切，系咪先？唔好理你系皇上啊、父母，总之你嘅道理有就有，冇就唔啱咯。 冇错，即系好有启发性噶。 好有启发性 咧，系记喺《梦溪不打不谈论》嘅，咁佢《梦溪不谈论》。 我就系冇睇呢本书，所以 系啦， 你直头烧咗啦呢本书， 系啊， 系咪？你唔单止唔睇啊，好 第三条女士， 好第三条啦， 零分 啊！呢题咧好得意，同呢个古人生活有关。首先咧，大家就听过嘅系李白嘅《静夜思》，嗱，第一句系咩先？ 床前明月光， 月光啊嘛，系啦嗱。呢个床字咧，除咗解做瞓觉嘅床咧，其实有个更好嘅解释嘅，系乜嘢咧 ？A 就 系呢 个 系宗师嚟，对唔住，呢个宗师嚟嘅咩？ 呢个 唔系应该中国 搞错咗？ 呢个咧同中国古代文化有关系。 哦 ，OK，OK，OK， 系 啦， 冇错， 系 啦，冇错。因为我讲答案咧就会讲埋，就话 A 系书台 ，B 咧就系镜 ，C 咧就系接灯。 又接灯， 我中意接灯。不如我哋再拣接灯，开开心下。 咩话？ 跟住 啦 ，D 系咩话？ 墙啊， 一幅墙， 书台。 我拣镜。 书台镜 照到个明月、 最尾系咩话？墙啊， 墙 啊，一埲墙啊，系啊， 一埲墙。 哇，我紧 mirror， 唔好住啊！唔好你啲雜聲好騷擾啊！你唔知啊？我個神經有啲崩潰啊！聽得你把聲 啊，雷 Sir 啊！今日你揀咗個同學做班長啦，你可唔可以揀我？我將嗰啲嘈嘅同學趕出去。 我頭先係講緊你嘈啊！你話嘈嘅同學趕出去。我估牆， 我估鏡， 我估書台。 B 有冇人中啊？老師都係唔揀。 有 A、B、D， 冇人揀 C。 啊，冇 人揀折凳。 有冇人啱？ 誒係錯曬嘅。 吓，折凳， 冇错啦， 唔系啩？ 哇，冇搞错， 唔系啩？ 真嘅喎，因为咧我夹 啦， 唔 系啩？ 老师解咗先，老师解咗先， 有嘅， 中国古代嗰个家居文化，嗰、那个居室文化有关系。原来咧系凳呢一样嘢咧系宋朝咧先普及嘅， 系 而咧唐朝之前咧啲人咧就好似而家日本人咁样咧系正坐，即系 pat pat。pat pat 系垫住嗰个嘅脚踭嘅 ，pat pat 垫脚踭跪喺度咁样， 好难坐噶，你实坐唔到啦， 你实坐唔到， 系啊，唐朝以前系咁坐，咁所以咧喺魏晋南北朝嘅时候咧，就由北方传入嚟咧呢一种嘅凳仔或者折凳咧就叫做胡床嘅， 嗯。 咁所以咧， 边个 胡床系姓胡嗰个 姓胡 嘅 胡，我唔知道 胡椒系啦，系胡床， 嗯， 系啦。咁嗰阵时候咧，啲人咧就用胡床咧就系外去好方便咁样啦，即系喺边度都可以坐。咁所以咧，李白咧就喺呢个凳仔上面咧望住月亮嘅，而且咧就系话咧，古代嘅房咧其实咧未必有窗嘅。 嗯， 古代嘅房咧如果有窗咧，落雨咪淋晒落嚟啦。古代冇得防水嘅窗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古代嘅房间咧冇乜可能咧喺个窗里边咧见到个月亮咁样，又可以低头。咁所以啦，应该咧系指胡床，亦都系折凳意思啊。 哦。 系啦，呢、這个反映咗中国。 你等我一阵，我打俾李白，我唔信。 阿李白而家瞓咗啊！ 拍你，拍你， 系咩？ 系啦， 系、哎、呀，老师 ，speak to 拍你， 拍咗， 真系佢 系零分啊！ 阿老，我都系零分啊！而家暂时我报一报先。佢有分半啦，啊两分啦当， 是但啦系， 唔 好老师 终结嘅会， 我哋再学第四条啦， 第四条 ，O K 好， 嗱你唔好再有接灯啊，唔该，我真系即刻出去，哦好嘢，终于完结， 因为呢一个咧都系一啲咧有趣啲嘅问题啦， 好， 咁啊三国演义里边咧，咁啊曹操咧有个情节咧就话咧，即系分俾下属咧一人一口酥，请问咧古代酥系指乜嘢咧？ 嗯，一人一口酥， 一人一口酥， 嗯， 系啦，一人一口酥， 合桃酥。 究竟酥呢个字喺古代系指咩意思啊？究竟古人提到酥，呢系指咩 ？A 系酥饼 ，B 系猪油糕 ，C 系乳酪 ，D 系芝麻卷。 冇理由系乳酪， 你唔你点解唔俾个虾饺我估？ 你想估虾饺？ 我就系想估虾饺。 虾饺啊！ 哎呀， 一人一口酥，个酥系咪真系我哋嘅酥皮嗰个酥个写法？ 系啦，冇错啦，即系凤梨酥个酥。 一人一口酥， 唔会有乳酪噶嘛？以前吓， 究竟古代嘅酥系 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女神 ，A 系酥饼 ，A 系酥饼 ，B 系猪油糕， 嗯， C 系乳酪。D 是芝麻卷， 猪油糕啊！ 我估酥饼。嗱，如果我呢条都唔啱咧，我就退学。 咁样，咦？我 又零分咁丑啊！ 我本来想估酥饼，算啦，唔跟你又跟你啦，瑞。猪油糕， 猪油糕，两个猪油糕。 有冇人啱先？老师， 两个猪油糕一个酥饼系都系。冇人啱嘅， 哎呀，你冇搞错啊！ 哎呀，好难估、啊。 我接灯， 我 系啊， 阿雷 Sir 唔该，摆翻接 灯。 芝麻卷，芝麻卷， 食啲粉 丝我要拣娱乐， 娱乐，娱乐， 芝麻卷， 实力有啲古怪嘅、 啊， 雷 Sir。 鬼马， 芝麻卷 啊！ 个娱乐同埋摆喺张接灯上面嘅， 好答案 两个娱乐，一个芝麻卷， 两个娱乐卷，答案咧就系娱乐嘅。 哎，好嘢！ 原来咧喺北方传过嚟噶。个数字系 你唔使退学啦，你唔使退学啦。 哇，终于可以啊！ 咁我咧就再补充一个咧知识嘅，就系话咧，原来喺佛教嘅《涅槃经》里边咧，佢人生咧有五个阶段，五种味道。第一种阶段咧就系乳，即系牛乳啦、牛奶啦。第二就系酪，即系乳酪嘅酪啦。第三咧就系生酥，即系呢个酥。第四咧就系熟酥，即系啲好熟嘅酥。第五种味道咧，味咧大家可能听过，就叫醍醐味啊。日本嗰啲食物里边咧，有时候见到一个醍醐味咧，原来就出自呢度。咁、所以亦都系证实到咧，就话个酥字咧系解乳、 牛奶发酵嘅意思。 哦，明白。好，长知识，仲有冇第五条噶，老师？ 有啊，有啊，有 啊。 好 啊，好， 但真系浅啲，浅啲，好嘛？唔该， 真系真系浅啲。Okay. 我真系嗱， 系啊。唐朝读书人咧，通过咗吏部考试之后咧，要经过咧所谓叫吏部选官，有四个原则嘅，大家可能听过，就系申言书判。言系言谈书，系书法；判系写判词。请问申系指乜嘢 ？A 系身材 ，B 系身份地位 ，C 系出身背景 ，D 系道德操守。 道德操守， 出身， 出身， 冇理由身材啫， 出身， 道德操守。 有冇人中啊？ 可能身材，可能 滚身材，等阵，等阵，等阵。等阵啦，唔好讲住啊，雷神！ 鬼马雷神， 系 身材， 惊扇扇我哋啊！ 你解啊？ 减唔减身材？你都唔使退学咯， 系 撞下咯。 点解啊？咁身材点解会拣身材啊？ 高矮肥瘦咯，你做官啊嘛，你岩岩沉沉咁，系咪？ 系咪即系你啊？ 系啊，我做唔到官噶，古时 咁样啊，身材， 快啲， 系啦， 我估出身， 你讲出身， 身材。 我就讲道德嘅，我原先谂住。 所以有人拣出身，有人拣道德，有人拣。 我本来拣出身。 阿马小贵而家本身材 好冇？唔系啊，唔系佢系咪你拣身材？ 我 你拣咩？ 出身。 出身好。 我都系拣出身。 好，两个出身，一个道德。 有冇人啱？ 诶，冇。 哎呀，我 真系身材。 会冇人啱喎？ 身材。 身材咯， 身材， 身材，身材。 系啊。我全部推晒出嚟， 系我出王牌， 我身材啱唔啱，老师？ 王牌，王牌，身材。 答案咧，答案咧就系身材啦。 系、哎、啊，我都话身材啦，有冇搞错啊？ 咁啱咗，而家 会拣身材魁梧嘅人嘅系啊。 哦，咦，有即系其实又唔出奇喎。而家咧有啲行业咧都拣啲高都大啲嘅喎。 系啊， 但 系 你做官喎，点解要高大啊？ 系啊，因为唐朝就。嗰種嘅貴族嘅影響底下咧，佢係推崇一啲即係身材高大嘅。 哦，所以啲女仔又要好豪放。 係啊，經典電影係啊。 好哇，好嘢，學多嘢，學多嘢。 你唔好咁樣啊，女神面前。 搞錯啊！唔係啊，我係睇呢啲嘢嘅啫 ，sorry。 非常之好。 有冇多一條啊，女神？我想追翻啊。 冇啦，係嘛？ 仲有冇啊？ 其實仲有一條嘅，因為都有啲趣味嘅，即 係好好好。 古装片咧，成日都话咧咩七出之条，咩根据七出之条啊， 休咗佢啊， 系啊，休妻啦。 以下边一项咧唔属于七出之条嘅？ 系 好， 唔系 OK。 嗱呢个咧可能听过 ，A 系武仔， 嗯， 武仔生唔到仔，武仔 唔会啦。 B 咧就系妒忌， 嗯， 妒忌即系呷醋啦，咁啊。C 咧即系多口，即系多口，多言多口。 死啦 ！D 咧就唔识煮饭。 唔识煮饭啊？哦，就可以就可以休佢啦，多口。 系啦，但系边个系唔熟啊？唔熟。 但系嗱，我即系 妒忌，应该 唔系我应该点讲咧？冇仔咧，你唔知佢几时为之冇仔啊？ 咁你等咗一轮之后， 十年 知咯， 十年都冇仔，咁或者佢第十年 生。你咪可以，因为你喺第十年嘅时候，你咪可以休。 系啊， 但系你唔知佢几时生噶嘛？ 咁等咗一段期间，你冇就 你总会咩噶嘛？有更年期噶嘛？你生唔到噶嘛？ 再等， 等下一次 更年期。你拣呢个，你拣呢个， 我拣冇仔， 我拣呢一个妒忌， 我拣多口， 妒忌多口冇仔，有冇人啊？老师， 嗱，老师，妒忌嘅，我真， 老师 多口， 唔系喎，佢唔系，咪住咪住， 咩啊？ 我原先我拣妒忌， 我拣妒忌啦， 但系我而家拣多口。 多口，我觉得系真系出噶。即系 可以休 佢 啊嘛！ 你睇佢日日同阿奶奶顶嘴， 拣定未？拣定未？ 系点先？我多口 妒忌，妒忌 冇仔， 因为你要捉阿鬼马雷神， 系啊， 鬼马雷神好鬼马啊， 系啊，就系又话接凳 多口 冇仔， 有冇人 答案系乜嘢？ 你哋揀咗乜嘢 ？B 同 C 知道 有妒忌， 我揀有冇仔啊 ？A、B、C 都有人揀 ，D 冇人揀。 答冇 答案咧，哎呀，真系一样都系错晒嘅。 啊！喂，真系捉佢唔到啊！ 咁又系 D 啊？ 答案系咩啊？ 唔识煮饭唔属于系可以唔识煮饭，冇所谓嘅。 咁我搞错啊？系我哋疏忽就唔识煮饭，佢真系疏忽咗，我哋都肚。 你好嘢，雷 Sir！ 啊，雷 Sir， 你真系啊， 好犀利啊！ 完全捉唔到你條路嘅。 係啊， 係啦。 哇，咁而家嗰啲真係全部都可以休啦。啊，唔係，佢唔係 啊， 係嘛？ 佢唔使啊， 唔 使啊， 佢可以唔識煮飯啊。 可以唔識 啊？ 咁邊個煮啊？ 係啊，以前冇工人 啊嘛。 出嚟食啊！要买饭粒啊！ 佢话唔识煮啫，佢冇话唔肯煮啊嘛，即系佢都会煮，不过可能煮得唔好食啫嘛。 咁就休佢啦，做咩啫？咁难食。 哇，好劲啊，雷 Sir！ 今日呢几条真 多谢多谢雷 Sir， 真系学到嘢。 唔该晒你啊，我得一分啫。 我都唔该晒雷 Sir。 零点五分啫系嘛？我哋保中噶 系 嘛？ 系啊，一分啦。反正今日都系阿梁继章同 我都系撞中嘅啫。 二一一啦，上个礼拜就二一二。 系啊，雷 Sir 几时得闲出嚟饮茶？ 请阿雷 Sir 食酥饼， 俾啲鱼落佢食， 有啲鱼落啊！ 但系你自己搭张接凳喎，雷 Sir。 好啦，再一次多谢雷 Sir， 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 哇，非常之多嘢学啊，好有趣， 几好玩喎！可原来中史 有趣的历史啊， 系啊，佢原来身材系咁重要 嘅。嗱，提一提大家嘅就喺嚟紧嘅啦，其实基本上我哋一年有好多个星期咧，都会来自唔同学校嘅阿 Sir 同学科会喺呢度咧，同大家温故知新嘅。 下个星期 做咩喷口啊？你 下个星期咧就系。有个 咩 佛瑞南书院 咩科， 有个老师就是生物科， 哇正啊正啊！好，今天十二点新闻 嘅造价，阿里巴巴121.2二升4.5，腾讯控股349.8跌1.8，盈富基金22.2升2仙，美团191.6跌2.8，药明生物81.85跌0.5，吉利汽车17.58升8仙，比亚迪股份320.2跌4.8，恒生中国企业76.8四升1.8，南方恒生科技4.73仙4系升3仙4，李宁71.3半跌2.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9.437，瑞士法郎8.064，澳元5.359，加元6.031，新西兰元4.845，欧元7.9714。每百元对港元5.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5。日经平均指数报16628，升138，港金报16300，跌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2.39美元，卖出174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秀茂坪嘅安秀道有火警啦，安秀道来回方向介乎清水湾道至到安泰巴士总站一段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封了一段的安秀道来回方向介乎清水湾道至安泰巴士总站一段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88号、214、213D 和 290X 都要改道行驶。另外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近住安秀道的慢线都是封闭，现在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安秀道就车多少少，反方向清水湾道入西贡交通是正常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花园对出。在九龙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染布房街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欣澳站方向机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牛头角彩盈村盈富楼、筲箕湾爱东村爱日楼、钻石山富山村富辉楼、坚尼地城西环村中院台、屯门美乐花园四座、长沙环宇晴轩三座、黄大仙琼东街一号琼轩苑、

我呢个星期其实由上个星期开始真系有啲疲 累啊，我都觉得你系啊， 系真系吓，同埋 冇咁热心啦已经。 嗯，因为我想揾一个突破点啊。 吓， 所谓突破点咧，例如好似你话斋叫我唱一首其他嘅歌啊，情歌啊咩歌，但我又。覺得咧，我如果唱得好肉酸，真係會好核突。 就有咁嘅，佢嘅心路歷程咧，係今個禮拜頭嘅時候，我又講過嘅。因為其實禮拜一我都問佢點啊，你好諗下自己唱咩歌咯喎。咁佢就我真係諗唔到。咁跟住我同 佢一路幾日都諗唔到。 係啊係啊，遍地咁樣咯。咁跟住後屘我就我唔逼佢啦。咁我曾經有同佢講過嘅，因為如果你真係要嗰個突破，始終你一定要唱一首你好熟嘅歌。 嗯。 你冇可能就係由一隻你唔識嘅歌開始學起咯，而你嘅資質咁高咁。 其实你可以不用以你资质咁高呢几个字， 以你的资质括弧咁高，系咪咁所以我会觉得即系咁我同你讲过话，如果 系 有啲咩你熟啲嘅，咁你曾经有讲过话印象， 系啊系啊系啊，但我觉得我唱就好核突咯。 点解 你唱咩都核突噶啦？ 唔系咁，如果你话嘻嘻哈哈嗰啲，咪唔核突咯？即系都系还掂搞笑。 即系你先话我哋佢会嘻嘻哈哈， 唔系我个人啊嘛有涵强， 都系咁啦，爬山五万字啦吓，唔好再讲啦， 马上开始。 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不完，我可以天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不完，相爱缘分就是这么难。 原曲《爱情蝙蝠侠》，改词《杜拉格斯》，改曲《咸强土丹格》，主唱小睿睿，独白咸强。咸强被伴你别难过，美女美女每天身边也都经过，别独坐，急急找你阿婆。后琴后琴嚟话你极唔过，美女美女我要急急去找翻个，别绝望，猪扒都变大傻。要搭上美女细小肩膊，心中太开心，你两眼发光，真的太笑人。要你爱我这发福的我，想讲也觉开心，你处处发猛，就自然地要扣分。Man, I am the fat man is smart. Fat man, I am the fat man is smart. Fat man, 尽力细心，俘虏你心。Fat man, I am the fat man is smart. Fat man, I am the fat man is smart. 事事称心，想掂情人。来来来吧，店主礼抱，你叫你叫，我只身轻身收一痛，净系望手心都已冒汗。要掂你到我嘅身边里，拖手却开心，我眼已发滚，不需要试问。要锡你，要更接触到你。想计也可开心，你咪要我等，就自然地到扣分。Fat man, I am the fat man is smart. Fat man, I am the fat man is smart. Fat man, 尽力细心，俘虏你心。Fat man, I am the fat man is smart.Fat man, I am the fat man is smart. Fat Man 时时清心想掂情人。Ladies and gentlemen， 在这个时候 Fat Man 就要出场。 Hello， 这个是电话录音，我是咸强肚腩紧，我现在陪紧女女士，你有乜事讲低俾我班小女朋友知，我陪完女女就嚟揾你啊！暂时听下咸强唱歌，解下闷先。 Fat man， 做事细心，敢自清心。Fat man， I am the fat man is mine. Fat man， I am the fat man is mine. Fat man， 时时清心，想见情人。 哇！哦耶！ 好嘢！ 多谢你婆， 犀利啊！ 好，翻嚟有另外两首嘅作品送俾大家嘅。听嘅就系《风骚快活人》，十二点半有点唱嘅时间，电话18723888。 别人嘅强装，比我也未似星光。调转姿态约完你，一刹我是最向往。始终不可讲得出答案，谁当我肤浅只想找答案。你话我亦讲是风与狂，要去较劲是错，也算太鲁莽。Call it like a win nobody， take a shot， gotta go in a hurry。Everybody's telling me everything is like a game， just a fame， know your aim。讲嘢讲太多怎会开解？你靠比太多走到很歪。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ere's no way to go。Now I'm abou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走到天荒地老，已未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我决定放肆一探究竟，不再为了真正。Yeah, I'm about to go。就杀烂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想再演灰。没耐性，一再争到谁要激战机会，要死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努力打破美句。I'm a king come， 再壮大，再壮大。I'm a king come， 能胜败，我是胜败。I'm a king come， 唯一可以一个跨上天涯，可以有我依然安排，我胜败，再壮大。I'm a king come， hey, all hands on deck， hey, never ever ever look back， nah, never going just to backtrack， hey, I've got myself to break like。 我似某只猛兽般，那我跟勇猛，我在冷血管。Nobody can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now it's time to let it all go go go go。 你会各有各好，怎么怎么比，偏偏最要紧，通通想不起。找走一丝生机，只想生因我死因我不退避。讲嘢讲太多怎会开解？比较比太多走到很歪。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at's the way to go. Now I've gotta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走到天荒地老，已未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我决意放肆一探究竟，不再为了真正。Yeah, I'm about to go。 就砸烂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想再演灰。没耐性，一再争到谁要激战机会，用尽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要力打破美句。I'm a king come， 写几百种数字，所有比对式暗示，写我一个的故事，听我心里的意志，从细思里各自寻觅意义。Yeah， 突破所有谋论跟讽刺，就砸烂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想再演灰。 好 ，King Kong 系呢只歌名啊，三十二度气温，我开始我哋进入第二首歌，原曲我一见你就笑，作曲冼华，新词发发，而家系叫做我一见你就晕，有小张张、小鋤鋤、马男神。 得得真过分，卓号马大人，级数负五分， 我不会靠别人，嚟电台开工中以三人行， 我份人无敌人， 不怕任人喷。 自细志向广播，怎料要唱新歌，仲要我大几个，咪当我系大阿哥。 系阿、啊、哥， 我一见你就晕，求大人开恩唞下，等我瞓阵，确实吓坏人，佢一唱喉咙震。成日无啦啦咳嗽真过分，唱嘢时要入神，免一唱又走音。 我知道你分人，地除乜都惊怕走去拜神。我未曾啊见别人，哎，好似你咁难氹。 为礼拜五演唱，跟住我唱高音。但你永远出错，罚出去另转身。 做出色嘅艺人，明日求开 show 几晚揾你笨， 我才华金串能， 跟我尽情恩。 Yeah, yeah, yeah, yeah. Why? No, 再嚟个，我哋一齐唱埋佢。点解会咁样啊？ 自细你已演唱，声浪似女高音，但你故作牵强，爱搞破坏气氛。 不会靠别人，离开就开工中二三日， 由头开始啊！ 我份人冇敌人，不怕任人喷。 好得意啊！今日呢只歌可唔知自己又停咗， 自己停嘅。 系啊，我冇掂过啊， 我都冇掂过啊，好奇怪嗬！跟住又唔知道唱咗去边度，咁点算啊？ 唔紧要啦， 因为真系好窄啊， 好奇怪。 因为我哋首歌系好好听噶，喺尾嗰度。 我头先仲喺度跳紧扭腰舞添。 咁唱嚟多一次啊！我哋 cut 一只， 不如去咗，唔好唱嗰只好精彩啊！ 我哋下个礼拜再唱， 系啦， 下个礼拜， 我哋下个礼拜再唱。如果大家觉得呢一首歌系好听嘅话， 好奇怪先，佢自己停噶， 佢自己停就系咯，因为我哋仲有个尾尾噶。 系啊，最精彩尾尾。 好，唱多次啦，而家 唔 使你嗰 首 啦，系啊，你嗰首最精彩啊， 唔好讲， 呢首唔好嘥咗佢。 系啦， 好 啦， 好。唔緊要，我一見你就暈嘅話，我哋下個禮拜如果大家即係都好想再聽多次嘅話咧，我哋再 encore。 係啦，我再 book 個 studio 練一下。 佢唔知 點 解 自己停。你唱得太差。 我知啊， 好唔好啊 ？OK， 我知啊， 唔緊要。我哋而家嚟咯喎。 好，準備咯噃， 嚟啦， 準備。 等下先嚇，我揾埋嗰啲資料先。 冇問題，嚟。 好，準備。原曲 One Way Ticket， 作曲 Jack Keller。作词小张张，主唱小鋭鋭小张张嘅，点解有图氹？ 嗯，好浪漫嘅一首情歌。 啊，耶耶耶！点解有图氹？点解有图氹？点解有肚灯？点解有肚灯？点解有肚灯？点解有肚灯？吓坏人！阿咸强食嘢劲，佢赢咗啲星星。阿成日话锻炼，其实系金线。哇哇，就有肚灯，仿似是个巨人。 佢行路会棘到。佢头发似执草，咸强话肚饿，佢成日食烧鹅。 哇哇，就有肚灯，仿似是个巨人。 佢天天都懒喐，佢话爱正局，今天睇佢就似挂叔，想剪脚甲时 ，he cannot see，肚大更低低 B 呀，死啦肚墩，死啦肚墩，死啦肚墩，死啦肚墩，死啦肚墩，死啦肚墩，吓坏人。 含强班博士。却成日读错字， 阿桃李变咗跳，成世打得少。啊，仲有肚墩，仿似是个坏人。Got to go on。 Gonna take a trip to Lonesome Town. Gonna stay at Heartbreak Hotel. A fool such a sight that never was. I cry a tear so well. 死啦肚墩，死啦肚墩，死啦肚墩，死啦肚墩，死啦肚墩，死啦肚墩，我话呀。 好啦，一句死啦肚墩送俾我哋嘅咸强大人，系啦，或者叫点解有肚墩嘅？我仲有少少耿耿于怀，头先嗰段音乐， 下个星期啊， 好奇怪，突然间佢会停咗，从来未试过， 真系， 从来未试过， 同埋系咯，啱啱佢唱完嗰句就停。 唔緊要，因為為咗你可以好好地咁樣去鍛鍊一下，所以下個禮拜我哋會再 機械故障 一次， 請大家原諒。 係啊，因為原先我哋後面嗰度仲有一段咧唱唔到，我覺得真係好失望。 我哋三個人合唱嘅嗰段， 我哋都要多謝嘅就係發發，多謝嘅就係杜拉格斯啦，同埋一路喺度交緊詞俾我哋嘅我哋嘅所有嘅 朋友 御用嘅填詞人啊， 俾啲時間我， 大家可以不妨可以 多謝曬。 送俾我哋， 好， 一陣間翻嚟，我哋會有大點唱，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等緊你打電話嚟哦。 好啦，今日天晴啊，天氣酷熱嘅，都局部地區有驟雨嘅，吹和緩東至東南風。不過呢個週末咧有陽光啦，同埋隨後數天咧都係天晴炎熱嘅。好啦，咁啊完咗呢個風騷唱，不如我哋翻嚟做個點唱嘅時間先聽咧。十二點半新聞同埋財經消息，一陣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传媒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发表演讲期间，怀疑遭到枪击，流血倒地之后送院。共同社报道，安倍失去意识，心肺功能似乎停止。现场一名男子被捕，警方正在调查他的身份。事发地点在奈良市的大和西大寺站附近。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有记者在现场听到连续两下疑似枪声，之后安倍流血倒地，由救护车送往医院。有报道说安倍胸部中枪。海关表示，在疫情下整体不良营商手法有变化。根据海关数字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共接获2449宗怀疑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举报，涉及商品的投诉有1629宗，占整体 67%， 涉及服务的投诉有820宗，占 33%。海关说，在疫情下市民外游减少，与航空服务和旅行社服务相关的举报大幅下降，但较多市民选择择度假，本地酒店的投诉因而增加。另外，疫情下亦多了市民参加本地训练班或者兴趣班，有商户为求增加课程的吸引力，在相关资历认可作虚假声称，呼吁市民帮衬有良好信誉的商户。政府暫緩個別航線的熔斷機制，目前正是按機制停飛的航班亦都可以重飛。有立法會議員和旅遊界都歡迎安排，但關注檢疫酒店房間不足的問題。立法會議員江玉歡認為，長遠應該考慮取消酒店檢疫。 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江玉欢话：据佢所知，这个星期有至少六班原本取消的航班可以复飞，涉及过千名旅客。佢建议七至八月开放封舱设施，俾入境人士隔离。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相信如果检疫酒店供应增加，客源上升，航班会陆续复飞。港铁今年5月23号在南港岛线海洋公园站发生飞站和运行不畅顺事故。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事件，港铁说事件涉及无线网络信号短暂接收不良，而在手动和自动系统转换期间未有进行上落客程序。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港铁应该在人手操作阶段先让乘客落车，系统安装测试过程中应有更多的模拟操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58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60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52点，升16点。部分每日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1.3，升4.6；腾讯控股349.6，跌2蚊；盈富基金22.18，冇起跌；美团191.3，跌3.1；药明生物81.65，跌1.05；吉利汽车17.52，升2仙；比亚迪股份319.4，跌5.6；恒生中国企业76.82，升1.6；南方恒生科技4.73仙6，系升3仙6；李宁71.35，跌2.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5.61，瑞士法郎0.974，加元1.302，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2，欧元对美元1.014，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16,658点，升167点。港金报16,300蚊，跌10蚊。伦敦嘅汇安市买入1,739.89美元，卖出1,74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周末影院共分， 今个星期有杂交水稻之父之称的袁隆平，经历了杂交水稻数千次试验失败之后，他意识到远源杂交可能是突破口，他将目标定在寻找野生稻之上，最后他究竟能不能够成功提升中国稻米产量呢？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共分，港台电视31。 新时代奋斗者的面试已经进入后半部分，哪些奋斗者能够通过面试正式入为新时代奋斗者呢？ 怎么样毫无准备走来呢就参与一个轮选嘛，这真的不可能的。 音乐和表演对于我来说其实它是我一个支柱 来的。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你想努力一点赚钱就没理由入这行，这个行个个都在这辛苦。 7月10号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新时代奋斗者。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揀，攞开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 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冲快活人。 好啦，咁啊，翻嚟我哋嘅大 冇 错， 十二点十八， 有好多朋友打咗电话， 冇错。好啦，而家马上听听电话先，喂， 喂， 欧阳先生， 你好， 系， 请听 你好啊， 系啊系啊，接通咗啦，你好， 系欧阳先生， 你好啊，强哥，你好啊，阿你 好啊，欧阳先生，你咪喺街咧， 系啊。系啊，好紧张啊，系啊， 有乜紧张嘢？你深呼吸啊！ 系啊，因为我系啊，因为我系等紧睇医生，就嚟到我啊嘛，我记，我等紧又系啊，我复诊啊嘛， 冇事冇事啊嘛， 系啊，三高啊嘛， 哦， 系啊，咁跟住我系啊，我第一次打电话上嚟嘅啫，我未打过上电台嘅， 多谢多谢多谢， 系啊，因为我老婆好中意听你哋嘅， 哦，明白。 系啊，佢今朝同我讲话可以点唱，佢吩咐我叫我点唱， 吩咐你， 你点唱俾佢？ 哇，呢个工作好艰巨，你又要打得通，又要接到你， 系啊， 所以佢而家睇紧医生， 好惊啊！你唔好你唔好量血压住啦，真系啊，好大压力啊，系啊，你休息下先， 有啲紧张， 慢慢嚟，慢慢嚟， 好开心啊，打到上嚟， 系咁好咯， 你好锡你太太， 系啊， 再 讲，咁紧张， 系啊。 笑啊！ 你有咩同佢讲啊？而家佢一定听紧咯，估 系啊，佢而家听紧噶。 咁你咩同佢讲？ 我好多谢佢咯。佢好包容我咯，好多嘢都系啊。咁因为其实呢几个月又而家又唔舒服，有病，即系 check 到咁样。咁佢呢段时间就负责咗，即系做咗好多家务，照顾我啊，啲饮食啊，又特登要帮我整好多嘢啊，咁我好感激佢啊，所以我就特登打电话上嚟。 你系好嘅，即系人哋帮你做完嘢咧，你系会多谢感恩。系啊，唔似有啲人你帮完佢咧，仲喺度嚣嚣张张窒你啊，系啊，嗰啲咁样样。 欧阳先生啊，你识唔识呢啲咩坏朋友啊？我唔识，好彩。 我识，系啊，我望住佢，而家就系 你疏远佢啦。 我想问咧，欧阳先生啊，你哋两个咧结咗婚几耐啊？ 十几年啦。 哇，仲系好时啲时啲喎，吓， 好好啊， 系啊， 但系你都要乖咯，你唔好要咁锡你嘅人担心咯。 嗯，系啊， 我都知啊，我都唔想啊，系，但系 你咪食好多肥猪肉啊？ 你话人，你话你自己先啦。 系啊。 哦，其实可能即系香港人工作压力大啊，尤其是呢两年咧。啲經濟環境又唔好，我自己去做零售業嘅咧，咁都壓力都幾大。 明白， 嗯， 明白嘅。但係其實大家都 咁啊，希望開心啲咯，希望輕鬆翻啲咁啊。 會啊， 一定會，一定會。 聽多啲風騷快樂人啦，咁啊， 輕鬆啲。 你節目嘅名咁樣咯， 冇錯啦。 一於係， 我哋都係希望令多啲香港人咧開心啊，開心翻。 最緊要開心， 唔好 笑多啲。 最緊要你都要身體健康三高其實好容易搞嘅啫，係嘛？即係其實你都係食嘢啊，做運動啊。 系啊， 要留意咯。 有戒口噶啦，已经。 最好嘅就系你知道，同埋就系身边有一个咁锡你嘅人去照顾你，所以唔好要佢担心，好冇？都唔好要我哋担心。 好，欧阳太继续努力照顾欧阳先生。 好，大家身体健康。 好 ，OK， 好啊， 好，送俾你呢个歌曲。 多 谢晒，多 谢晒，拜拜，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每一位听嘅朋友，留意自己，留意家人啊，好似阿 Sarah 话斋，自己都重要噶。 系啊，但系好乖啊，欧阳先生，系啊，欧阳太煮多啲好嘅嘢俾佢食啊，都系咪好唔好咧？ 这双眼如何苦堪，然后才可将猜疑都变信任。还要等双手再如何拉紧，不说话也可和你耳吻。还要经多少放任和宽恕，然后才可 将安全感觉抱住，还要经多少次和谐相处，不见面也可学会独处，用最孤独的心换最温柔的爱，我仍然盼待何时再发现，就算天涯海角都可能覆盖，我们难道没信心这样到言语竟比内心更美丽，还要将多少爱埋藏心底，感觉便会保留到夏季， 继续我哋嘅点唱时间，电话接通咗，我哋 周太， 喂，你好， 周太你好， 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李丽蕊，哎呀，好中意你啊， 多谢你啊，我都好中意你啊， 马小强啦，同埋大佬啦，都好中意啊， 多谢多谢， 你好啊，周太， 好好啊嘅节目， 真系嘅， 轻松几个小时啊， 系啊，最中意边度啊？最中意咩环节啊？ 我最中意琴日咧，你嗰个广播剧啊。 哦， 那個 咧， 抽口糖， 其實 好睇 緊電 視咁啊！ 我聽到你話抽口糖， 我聽到我抽口糖，係啊，我都係。有咩？我哋有做過。 尋日第一禮拜四 抽口糖， 係唔係？我唔知你琴日，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啦，我可能講錯啦。 你啱埋，你啱埋， 講笑啫。 古裝劇啊，真係好好睇啊！ 係啊，好似古，好似睇緊電視咁 啊 嘛。 係睇緊電視咁啊，播多啲呢啲古裝啊，好好啊啊！李麗蕊咧做得好入戲喎，你哋三個都好入戲啊，真係。 嗯、多谢多谢， 其实我哋每一次都 直头睇电视咁， 真系 几好喎、啊，又有晒画面， 真系加埋啲音乐咧，真系真系流眼泪啊，真系， 嗯， 有冇喊？ 真系流眼泪，好感，好感人咯，好感人啦， 系啊， 多啲呢啲好啊，我觉得， 嗯， 有时播下呢啲啦，有时播下现代啦，古装啦，都好好啊。总之咧，我听你嘅节目咧，朝头早咧真系好开心啊！我扫住地啊，朝头早做家务啊，一路 你将啲垃圾就扫落沙发底就算咯喎。 都啊，都 keep 笑啊，好开心，真系好开心， 多谢晒， 好开心， 多谢。 阿李丽蕊咧，你又再开咪，我又好开心，梁继章又系啦。 多谢多谢。 马小强，我本唔知你个样系点嘅，我 尽唔好知，你尽量唔好知， 尽咁嘅样。 搜查睇下样点样咯，我身边之后睇下啊，都几好喎，都几靓仔。 你咩意思先啊，周太？ 都几好啊， 阿周太唔好咁样样。 系几好，系几好。佢编嗰啲剧几好啊，嗰 系噶，写剧本系佢嘅长项嚟，强项嚟 啊。真好好啊，真好好啊，又而古又而今，你个节目真系好好啊。 多谢。 带俾香港人咧，起码有十点至一点咧，大家开心下咯。 系啊， 真系呢个对我哋嘅宗旨啊，系啊，最紧要开心。 而且而家咧，即系咧个疫情咁啦，个个咧，所以我点嗰首咧，世界真细小，人人都要有希望啊，真系 非常好， 多谢你， 系啊， 系啊， 好啊， 你嚟又有真开心啊，你再次开麦， 多谢你咯、啊， 讲咗三次啦，周太， 关你咩事啫？我哋 开麦嗰个节目咧，某个节目咧，我都好失落，好担心啊，后屘你又再开麦话，哇，我真系拍烂手掌啊 ！Thank you, I love you very much。 但系阿周太啊，不过李丽又成日闹我、啊。你点睇啊？系啊， 抵闹嘛？ 系咯系咯，有时咧我都觉得你好惨啊，但系咧有时咧即系咧， 惨得嚟搞笑啊嘛！ 带嚟我自己开心咯， 冇错 啊！你闹唔紧要，佢真系扯住个喉咙嚟闹我。 系啊， 系啊， 阿李丽叫你唔好闹咁多啦，买啲裙 仔都好。佢叫你唔好闹咁多，你可以闹，真系唔好闹。 马天良做嘅节目都好好啊，佢做得都好好啊。 好，多谢。 咁系啦，有大佬带住啊嘛， 系啊，大佬好犀利啊，咁讲坐喺度。 系啊，梁继章啊，好丰富啊，个工作经验， 多谢多谢， 做到个节目真系好好啊，真系。 好，我哋会继续努力，继 续支持， 继续支持，好唔好？ 多谢晒。 咁个医师咧，个医师啊，讲解嗰啲嗰啲，而家啱啱上个，即系啱啱呢个礼拜咪个医师嘅， 系啊， 佢讲嘢真系好重啊， 系咧。 咁你要继续听 啊。 我而家我買咗，我買咗金草同埋玫瑰花啦。 好， 買咗， 叻叻， 我都有， 我天茶飲啊，真係。 有冇飲到啊？ 嗰晚嗰日晏晝我即刻走去買啦。 好啊， 好啊，非 常好。 你繼續，好多謝你哋啊！喂， 唔 好唔好，有時我都好似有嗰個病徵啊，所以我都買啲嚟飲下。 O K， 跟住要大啖攰喎。明明 系啊，大啖攰啊，大啖攰，坑渠咁 冲 啊嘛， 系啊， 有听有听， 乖， 好啦，多谢多谢， 你哋三个要努力啊吓，马修强你努力啊， 好， 知道，马修强 你嚟就嚟。梁继昌，你三个努力啊吓， 记住 啦，做多啲节目俾我哋睇啊， 揸住耳仔记住。 我哋等我哋东苏啊，知唔知啊？东苏打得好啊。 知道知道。 周太，我哋饮波。 哎，胜嘅。 继续我哋嘅点唱、 啊。 之前嘅话咧，有一位喺我哋嘅 Facebook 嘅我哋嘅 fans 叫做 Kelsey Kelsey， 佢话三位主持你好，今日听到一件好开心嘅事，一定要同你分享。 嗯、好啊！ 我细舅父 Archie 求婚成功， 恭喜！ 妈咪话七月中咧就会帮阿细舅父咧过大礼，哦、即系话咧细舅父将会踏入人生新嘅一页希望你哋可以帮我读出呢件开心事咯、哦。 恭喜恭喜、 哦！ 恭喜恭喜！ 等。噔噔噔，從此被 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啦，咁另外咧，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嘅，就系、 是、 喂 ，Hello，Hello， 哇，林太，你好啊， 你好，你好啊， 你好啊， 林太你好， 梁继章你好， 你好， 小强你好， 你好， 同埋李丽莹你好啊， 你好啊， 喺边啊，依凡， 好中，我好中意听你哋个节目， 真系， 同埋日日都好开心，同埋好正能量啊，你哋带俾我哋香港人。 系， 同埋我好中意听客家婆嗰个节目，好开心啊！ 但系客家婆呢一排成日都俾人哋窒啊！ 俾边个窒啊？Eva， 你公平讲一句，边一个成日激啊客家婆啊？你讲 马小强， 梗系强哥啦， 系啦，你有冇啲咩说话同阿强哥讲啊？ 嗯， 强哥，你应该咧要包容，要锡多啲。阿、李丽睿同埋阿梁继章，佢哋好好对你，好爱你哋噶。 打撑你啊， 系啊， 又 阴阴面， 阴面阴面，打撑你， 打残你， 打残你， 我都知道你哋迟早会 分事，硬系讲唔正个音，硬系讲唔正。 唔紧要，唔紧要。 阿伊凡，你边度人啊？ 我是顺德人啊， 识唔识讲顺德话？ 我唔识啊， 哎、 我识听你哋少少客家话咯， 啊叻喎， 叻叻啊， 哎呀叻啊， 你、 哎、 客家言哦、啊， 客家言啊， 你顺德人都冇有讲客家话嘅人哋而家， 你有冇搞错啊？依法，其实佢系客家，佢以为自己系顺德。 佢阿媽話俾 佢知， 佢阿 媽做咩 做？ 佢阿媽做，佢阿媽做拉 祖啊！佢哦，咩拉祖啊？ 拉祖即係仔啊！ 哦， 係啊，媽祖就係 你講真唔知啊！ 好啊，多啲客家人啊，等我哋大家都開心啲。 好， 你今日打嚟有冇啲咩特別嘢要講？ 有啊，今日我同我先生老公就同月同日生日嘅， 咁咧 係啊，同埋我有個朋友咧叫少華，咁咧就係都係生日。咁同埋我哋两个朋友呢就今日去海洋公园玩。咁呢希望呢我哋大家，我尤其我啦，我好渣啊，成日都要睇医生啊，咁肠胃都唔好。咁希望我呢身体健康啦。 身体健康一定会放心。 过咗呢个生日之后嘅话呢就身体健康㗎啦。 好， 身体健康客家话点讲啊？ 身体健康。 身体 健康。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啊。 生日快乐。 点点点。 谢谢你啊，妈祖。 Eva， 你而家多枪你。 多枪你。 多枪你。 佢顺德客家话系咁上下啦。 生日快乐，玩得开心。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好啦，多谢晒。 拜拜。 好啦，咁总之希望每一日三小时为大家带嚟开开心心嘅时间。 冇错， 日语系咁。 不如我哋读埋之后，我哋系咪嗰个朋友啦，叫做阿仪嘅。咁佢就话因为最近咧啱退休啊，个人咧要重启自己嘅人生路，慢慢要适应新嘅生活啦。自己咧一喜欢咧都好中意邓丽君嘅，希望可以送首歌俾自己。 咁、但系我哋就 系啦，要下个礼拜我哋先。不如我唱俾你听啊。 好啊。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仲有而呢句话好开心啊！个女终于升到医务中心营运高级文凭， 佢 话紧张瞓唔着，好似我回口放步都冇咁紧张啊！吓，好啦，再一次多谢大家今个礼拜支持啊！每一天为大家送上三小时节目， 开心啊！ 冇错。在星期一十点钟，我哋三个又会坐喺呢个直播室陪住大家。 收到。 呢个周末如果闷嘅，重温重温重温重温重温。 我讲咗 五次啊，我数住。 呢个重温曲嘅话，代表我哋三位送俾所有我哋嘅听众吓，每天爱你多一些。下个礼拜再见啦。I love you very much。拜拜。 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